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在每周六的中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袁一。我们最近正在分享给各位的这本书叫做《东京就是日本》。东京是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英国知名生活方式杂志 Monaco 评选的世界最宜居城市当中蝉联三年冠军，在2016年世界都市综合力排名 GPCI 当中位居第三。这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有着世界罕见的强大的文化融合力，是一个丰富多元的混合体，历史与现代，喧闹与宁静，经典与前沿。在东京，你可以体验到日本文化的诸多侧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京就代表了日本。那么东京到底拥有什么样的魅力呢？这一次我们将用一本特辑为您呈现一个立体的东京。上一集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了几位在东京有过一段时间居住停留的中国人，来推荐他们印象当中最深刻的东京的一个场景，以及他们最想留在东京的理由。而今天我们要开启的这一篇有关美食，说到美食，每一个人相信都会和袁一一样冒出星星眼，因为吃在东京确实是太擅长了。我们一起来翻开《食在东京》。100多年前，法国米其林轮胎的创办人出版了《餐厅指南手册》，一度被奉为是美食圣经，入选餐厅从一星到三星不等，获得一星已经是莫大的赞誉，而获得三星的则被认为值得特意安排一趟旅程，甚至是漂洋过海飞去造访。让人意外又在意料之中的是，早在2012年，日本就超过发源地法国，成为了拥有米其林三星餐厅最多的国家。东京则是世界上拥有三星餐厅最多的城市，总共12家，而这个记录还在继续的刷新当中。摘得星星的餐厅大多是大隐隐于市，躲在东京的闹市间、小巷中、大楼里，仿佛这座城市的秘密圣地。米其林一星餐厅天妇罗店深厅，它的门面看起来就像是寻常的庶民小吃店，银座的树纪屋桥次郎，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寿司之神小野二郎的店铺，位于极不起眼的大厦地下室。他儿子的寿司店则躲在公寓楼下，你就算走到跟前儿还一头雾水，店里面甚至没有洗手间。而你作为食客，像是要去赴一场精心准备的舞会，却无需盛装，只要带上好心情和一副好胃口就足够了。在日本的高级餐厅吃饭，剩下食物会被视为是对料理人最大的不敬。觅食于东京的米其林餐厅，品尝凝入巧思的美味料理，努力做一名懂得对方心意的食客，赏味之后双手合十，对着料理师说一声多谢款待。既然提到东京的米其林，一定会讲到寿司之神，而寿司也几乎成为了日料的最著名的标签，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寿司吧。米其林二星餐厅树纪屋桥次郎六本木，托美国人拍的那部纪录片的福，寿司之神小野二郎的本店，也就是总店，瞬间成为了全世界吃货的追逐之地，一席难求，人满为患。如此一来，二儿子小野龙士在六本木开的二星分店也许是更好的选择，因为定位相对容易，用餐氛围也轻松很多。店里为不太熟悉寿司种类的外国客人准备了中英文的寿司图表，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店里的小哥还会直接拿出来展示。我印象深刻的是青鱼寿司、鲑鱼子军舰寿司和海胆军舰寿司。 小野先生还介绍，他家的鲑鱼子没有经过腌制，充满了本真味道的清甜。一口咬破鲑鱼子，蹦出来的汁液和刚刚烤好微热的海苔融合在一起，像是夏至未至时吃一根西瓜冰棒似的爽口。小野先生很爱边捏寿司边和客人聊天，关于怎样预定本店的常规提问，他常常是避开正面回答，而绕到了日本人的情和义上面。义是不得不做的事，好比我开这家店就应该努力把它做好，让客人满意。情则是自己想做的事，如果只有义而没有情，我认为是没有办法把一件事情做到完美的。好吧，来介绍一下树基屋桥次郎六本木的大将，也就是小野龙士。他是高级寿司店的大将，也就是主厨，往往一个人在板前。对了，板前这个词，如果你爱吃日料一定要了解，也就是料理台。小野龙士会在板前掌控全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从细节上反映出观察入微的贴心。比如给男性的玉子烧是一整块，而给女性的则是切成两小块，方便入口。小野自有一套哲学，他说，有种温柔对于比你弱的人是体贴，而对于比你强的人就是拍马屁。这大概就是把料理做成一门艺术的窍门。在推荐的寿司餐厅当中，有一家一星料理店叫做义。这个义在字典当中是一种体型长而侧扁，红色或褐色有斑纹的鱼，嘴很大还可以伸缩，牙细而尖，生活在海洋当中，有的也在淡水当中。在所有类型的餐厅里，寿司店的大将总是给人特别冷峻的感觉，他们似乎是料理职人里的典型代表，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威严。毕竟寿司就是一种简单到你无法说吃懂的东西。被孤独感包围的寿司职人常常以不善交际、不会讨好这样的形象面对世人，但上野毛居民区的义却是一家有趣的新锐寿司店。大将世川虽然表面散发着浓浓的离世气质，对初次到访的客人而言似乎没有那么好接触，但 TableLog 也是日本最大的美食网站，对他们家的评价是寡默、沉默寡言的年轻店主，朝气蓬勃的江户前寿司店，串联起来大概意思就是不太好应付。然而一顿饭吃下来才发现，世川先生对客人并非是那种有距离感的毕恭毕敬，而是有才任性，还爱讲冷笑话。九窑中的蒸鲍鱼是名物，硕大的一只三鹿产鲍鱼，先切肉再切青黑色的肝脏给客人们评分，浓厚的胶质感，嚼劲足，有回甘。金枪鱼幼鱼刺身搭配盐盐，粗暴的咸味撞击鱼肉细腻的肌理，带来神奇的味觉。握寿司中的墨乌贼真鱼腥鳗比较出挑，还有我之前从未吃过的天然牡蛎寿司。世川先生告诉我，他也是突发奇想第一次做这款寿司，刷上酱汁后拿在手心里，生牡蛎或是炸牡蛎我吃的多，倒是很少接触这种涂了酱汁口味的。吃寿司的过程往往像爬山，偶然遇到这样意外而有趣的风景就是乐趣所在。 在东京这样云集了世界级的老铁和匠人的国际化大都市，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连一碗猪排饭或荞麦面都可以做到光芒四射，更别说怀石料理、寿司店和天妇罗了，简直是可以造神的场所。日本料理职人用他们特有的执着和专注，将小小一罐寿司、一枚天妇罗做到几十年不变的极致，而米其林指南正是对这种稳定高出品的认可。这也造就了东京米其林餐厅极其细致的分类：怀石料理、寿司、天妇罗、鳗鱼饭、法餐、意餐、创意料理、寿喜烧、荞麦面，甚至还有居酒屋、关东煮、烤鸡串、中华料理和韩国料理，总共20多种类型。更有意思的是，法餐在霍星餐厅里占了很大比重，摘得不少三星，这些餐厅的价格甚至比传统的日本料理更加亲民。肯定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跑去日本吃法餐呢？应该去欧洲呀。哈，这么想你就大错特错了。日本料理人当中不少是从欧洲名餐厅学成归来，他们并不执着于一味的模仿，而是最大程度利用本土优质食材加入西餐的元素，无论食器还是摆盘又都融入了日本特有的纤细感。东京的米其林餐厅不仅种类多，而且有不少极其亲民的类型，人均100-200元人民币就可以品尝了。最新发布的米其林指南中囊括了非常庶民的猪排饭店、割烹、拉面店、明龙。或许比起厨师这样冷冰冰的职业称呼，这些米其林大厨更像是艺术家，把吃魔法般的变成了一种料理美学。如果想要去东京和美味料理完美邂逅，下面有一些并不太难预定又可以充分体验东京米其林精髓的餐厅推荐。料理，三星餐厅虎白。虎白属于石川系餐厅，主厨小泉胡佑慈是石川寿树的徒弟，后来独立出来开店，属于东京新进的热门三星怀石料理，同样位于神乐坂的巷弄当中。运用竹节元素的新日式玄关隔绝了外室的喧嚣，店内分为吧台和桌席，女侍者虽身穿和服，环境却并不刻意营造古意，整体是雅致的现代感，让人舒心。虎白的料理并不太拘泥于怀石的流程，自成一格，带一点霸气。我去的时候是2月，2月的菜单相对温和，开胃菜后立刻上了一道炸物。女侍者的解释是，喜欢喝啤酒和香槟的客人比较多，于是大酱做了适当调整。刺身也一反传统，用高汤做成啫喱型酱汁，用北海道紫海胆搭配海苔泥。大酱把和牛放在65摄氏度的高汤中轻轻一啄之后捞起，切成小块后揉成球，再削下黑松露点缀上，香气层层叠加。强肴也就是主菜，则是长崎产的甲鱼，先煮后烤，焦香味混合着浓稠的甲鱼汤汁的鲜味，再搭配淡路产的洋葱泥，每道料理都有微微的失衡和错落感，反倒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不过我倒是最喜欢那道不起眼的碗物，也就是会席料理中在开胃菜后上的一道汤品，一般在由鱼贝类和鸡肉煮成的高汤碗种里加入酱油和盐调味而成。干条真帐，类似于鱼肉丸的一种菜，配上小乌精，汤极其鲜美。这种鲜不具有侵略性，像古代茶人平和而又淡薄的人生， 正是一餐料理中的精华所在。天妇罗，一星餐厅，深厅。天妇罗被众多美食家认为是最能够代表日本美食的东西，连名字都是舶来品，乍看之下实在是无法令人信服。只有去米其林餐厅吃一顿高级版天妇罗，你或许才能够改变固有的看法。深厅位于金桥附近一栋不起眼的公寓底楼，进门便是一个 L 型的吧台，连同大将深厅正男，总共有三名厨师在板前工作。他家的配料格外丰富，托盘上有天妇罗酱汁、柠檬、白萝卜泥、幼沙丁鱼和盐五种。炸天妇罗其实是在同时进行烤和蒸，在一一的包裹下，内部食材的水分不易脱水和升温，就像在密闭容器内进行蒸。经验丰富的料理人掌握好时间和温度，便能最大限度保存食材的本味。深厅做的这枚外酥里嫩的炸翻立贝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深厅的武士主厨套餐只需要9000日元，也有更加简单的天妇罗定时，气氛轻松家常，食材却绝不马虎。九州产的芦笋、鹿儿岛的笋、鲫鱼、星鳗、大虾、风斗菜等时令食材都在大酱的巧妙料理下发挥出各自的鲜味儿。炸适合味道怪怪的日本山野菜，油炸过程会削弱野菜浓郁的药味和苦味，凸显其特别的清香。我尤其推荐紫苏叶果海胆天妇罗，吃过之后才心服口服。天妇罗的确可以代表日本美食的精髓，香在外，鲜在内，难怪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也欲罢不能。哎呀，好了，袁一在上半段给大家推荐了这么多好吃的料理，真的口水忍不住的要往下流。下面的时间要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段继续在《东京就是日本》这本书中和你来分享东京那些好吃的料理，真的是很好吃哦，不要错过。我是袁一，稍后继续回来。东京是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英国知名生活方式杂志 Monaco 评选的世界最宜居城市当中蝉联3年冠军，在2016年世界都市综合力排名 GPCI 当中位居第3。这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有着世界罕见的强大的文化融合力，是一个丰富多元的混合体，历史与现代，喧闹与宁静，经典与前沿。在东京，你可以体验到日本文化的诸多侧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京就代表了日本。那么东京到底拥有什么样的魅力呢？这一次我们将用一本特辑为您呈现一个立体的东京。 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的，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的账单我来买。你的肚皮真厉害呀，你的肚皮很厉害，大家胃口都开坏，大家胃口都开坏。喝假金喝假，一筐可乐加冰块，一打一打的开， cheesecake 蓝莓派了连吃个十几块。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吃得舒服玩得快乐的账单我来买。你的肚皮真厉害呀，你的肚皮真厉害呀，大家胃口都开坏，大家胃口都开坏。嗯，喝假金喝假，

一家鳗鱼饭店的功力好坏还是要看鳗重的水准，也就是盒装鳗鱼饭。先蒸后烤的关东式一直是鳗鱼料理的主流，首先要蒸，然后放炭火上烤，待皮肉之间的脂肪烤到全熟要翻36回，胡烧的话一面烤一面淋酱汁儿，4次左右，没有死硬规矩，靠眼睛看鼻子闻，直到颜色漂亮发光，闻到脂肪油滴在炭上的香味够格为止。这是金本先生告诉我们的。正是经历如此的工序，野田盐的鳗鱼饭才具有爆炸性的美味瞬间。接下来袁一要带你去的是法国料理，因为我不是很会念法语，不知道我的发音是不是标准，也希望广大的听友及时来纠正我。联系我的方式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家法国料理店摘得了2星的评价，名字叫做 Le Fils Le Fils Song。 作为东京法餐排名第2的餐厅， Le Fils Le Fils Song 简直是一股不可多得的清流。在一味难求的日本高级餐厅界，他家出人意料地拥有了极其便利的网上预约系统。我去的那一日菜单的主题是风土，大海和大地相会的场所。每道菜除了食材介绍，前面还有一个诗意的小标题，比如严冬雾侯、雪剑、被炉里的温暖，串联起来便是一首流畅的行歌。看得出主厨一定是个很有想法也愿意创新的人。整顿饭我心里的最佳是雪剑，赏雪新卸产的干雕完全去鳞之后放入蛋清里浸上一个晚上，在75摄氏度的水里煮3分钟，底下垫的酱汁儿由昆布茶里发酵的根芹菜做成，带一点酸味儿，配橄榄油，微红的鱼皮下带点粉的白色鱼肉闪着少女皮肤般的光芒，食感细腻柔软。主厨生姜史深是毕业于庆应艺术大学法学部的高材生，本应该西装革履地站在法庭上雄辩，却因为热爱料理跑去了北海道的3星法餐厅和英国的肥鸭餐厅当学徒，后来学成归来，在低调奢华的表参道附近开了这家Le Fils Le Fils Song。 主厨生姜史深敢于在法餐厅放 Coldplay 的歌做背景乐，把麦当劳的苹果派放到高级法餐当中，带有多么傲慢的自信，只有 Le Fils Le Fils Song 这样摇滚的法餐厅才能够做到。继续往前，我们要分享到的是牛肉料理，这家店叫花柳，是一家1星餐厅。人行厅附近的花柳，即改名前的和牛名菜然，作为东京唯一一家米其林牛肉怀石料理，获得不少和牛爱好者的追捧。 大将片柳瑶是冈山人，踏入料理之门的原点是小时候吃的父亲烤的美味牛排，于是大学中途退学，开始慢慢修行之路。八年后开了自己的餐厅，专注于把和牛料理出72般变化来。12000日元的晚市套餐，从前菜的炖煮和牛颈肉开始，和牛尖尖甲里及海胆卷，搭配黄芥末的卧和牛寿司、和牛肉眼心蔬菜沙拉、和牛寿喜烧、烤牛舌、蛤蜊牛肉、蛤蜊牛内脏高汤、夏多布里昂牛排、牛肉汁豌豆饭。主厨挖空心思把优质山形牛与和食巧妙结合，让客人一顿饭能够吃到10多种料理形式，视觉与味觉的惊喜同在。我最喜欢的一道料理是后腰脊柱部位的柔软红肉的那一道料理，脂肪少，烤熟后包裹一块早蕨笋，配上山椒叶和烤风斗菜做的豆腐，并非是豪华食材大放送，而是合情合理的搭配，没有粗暴的脂肪，像是简单优美的肥具。这正是在东京吃和牛料理的好处，摩登优雅与传统风雅并存。接下来我们要吃到的是荞麦面，这家一星餐厅叫做玉笑。荞麦面是日本面食中的一个异类，基本的蒸笼荞面颜色素净淡雅，没有过多喧宾夺主的辅料，最接近本真的吃法是面焯完之后过冷水沥干，放在竹制浅螺里蘸特制的汤汁吃，简直是和静清寂的食物中的最好的体现。荞麦面如此清高脱俗，讲究仪式感，就做一碗简简单单的面，做到极致，自然具备了成为米其林美食的条件。东京的荞麦面店玉笑就获得了米其林一星餐厅的称号，周末假日午餐是不可以预约的，而且任性的卖完就关门。他家的面条饱含十足荞麦粒的风味，有股精雕细琢的韧劲儿，还带有老板特有的风格，一种微妙的温度。建议大家最好点粗碗，也就是粗磨蒸笼荞麦。吃完面，女侍者会上一壶热的荞麦面汤，让你注入到没蘸完的汤汁当中，像喝茶一样喝掉，既不浪费，也以这样的方式品味了荞麦的另一种韵味。好啦，今天的东京美食之旅暂时要告一段落了。我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一定跟袁毅一样，如果你完整听完了这期节目，一定是饥肠辘辘。确实，光用听的，再加上画面感的弥补，相信对于你的味蕾和你的胃，真的是一种极大的考验。也希望有机会，收音机前的你可以去到袁毅和你分享的这些美食店去一探究竟。感谢你收听这一期的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稍后是诵读小站，我是袁一，下周六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们继续畅游东京。